第六集。 一般的家政都称呼客户是某某先生、某小姐，这两个人却互称对方是赵姨和小周，看来这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不错。孟昭继续问：“ 您所属的家政公司是？”“ 我是顺义家政公司，不过，我跟周先生啊，我们是跳过公司私下签的合同，您能不能别把这个告诉我们公司啊？”“ 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。” 跳过家政公司私下签合同，可以省去一大笔中介费。不过大多数人都会因为对家政阿姨不信任，还是选择跟公司签订合同。看来周衍跟这个阿姨的关系的确是不错。孟昭在笔记本上记录完信息，合上了笔帽。 成，那有事我再联系你。 卧室里忽然传来了张潮的声音：“ 张儿，张儿，快来！” 孟昭跟阿姨知会了一声，就朝卧室走过去。 密码解好了。 张潮在一旁收拾着仪器。 那还用说，连派的密码都给你解了，厉不厉害？ 嗯，潮哥牛。 孟昭不走心地夸了一句。他拿起 iPad 进入淘宝，账号是登录状态。他打开了购买记录，果然那条连衣裙是周衍自己网购的。张潮凑过来跟孟昭一起看。 嚯，这周衍是易装癖？ 应该不是。 孟昭返回主屏幕看了看时间， 回去开会说吧。 孟昭动作利索地把电脑拆解了，他扛起主机说：“ 程月，过来拿上数据线和键盘。”秦小柏。 秦小柏从沙发上弹坐起来，他小跑到周衍卧室的门口说：“ 哎，什么事儿，孟警官？ 帮忙搬一下显示器。” 孟昭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看到家政阿姨还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。孟昭说了一句：“ 你也早点回去吧。” 出了门，孟昭边走边问秦小柏：“ 周衍不在的时候，他的快递是你收的？”“ 我要睡觉，才不收快递。” 秦小柏屈起腿，用膝盖碰了碰墙上那扇半米高的小铁门，说：“ 啊，都放水表箱里，快递小哥知道。” 孟昭看了一眼水表箱， 不怕被偷啊？ 还好吧，没丢过。特别贵重的东西就放物业了。 进了电梯，张潮把仪器箱放到了地上，他看着秦小柏说：“ 哎，我说，你室友遇害，你也没什么表现。您这心可够大的呀。”“ 嗨，我们就是合租室友，他才搬过来三个月，我们拢共没见上几面。我跟他的关系啊，还不如他跟那个家政阿姨的关系好呢。表现得太沉痛也不正常呀，有点渗人倒是真的。” 孟昭站在秦小柏的对面，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秦小柏说话时的表情。“ 你是做什么的来着？”“ 我是……” 秦小柏一直很顺的嘴皮子卡了一下。 酒店的大堂经理。” 孟昭没说什么，点了点头。秦小柏有些犹豫。 孟警官，这杀害周衍的人是什么来头？不会下一个就对我下手吧？”“ 还在查，放宽心吧。” Birds flying high, you know how I feel. Sun in the sky, you know how I feel. Breeze drifting on by, you know how I feel. It's a new dawn.It's a new day, it's a new life for me. And I'm feeling good. I'm feeling good. 乔玉换了衣裳，从客卧里走出来，他抱着胸倚着门问： 琛哥，刚刚谁呀？ 警察。 陆时琛戴了银边的平光眼镜，在 pad 上翻看着今早的财经新闻。 警察？ 乔玉一惊一乍，他走过来坐到了陆时琛的旁边。 你不是犯什么事儿了吧？ 杀人了。穿的就是你身上这件。 乔玉穿了陆时琛的衬衫，长度至大腿，酥胸半露，春光乍泄。听到陆时琛这么说，他只当开玩笑。 我没带换洗的衣服，紧的穿一下嘛。再说了，我哥不是跟你打过招呼了，让你好好照顾我。 陆时琛在 pad 上翻了页，脸上的表情不置可否。乔玉是陆时琛的合伙人乔明家的妹妹，在国外的时候，乔明家曾经帮过陆时琛不少忙，于是在乔明家把自己的妹妹塞过来借住的时候，显得是相当的理所当然。陆时琛不习惯跟人同住，好在乔玉借住的几天正赶上他去临时出差，昨天刚回来，只需要今天把乔玉送走，就算是打发了这兄妹俩。乔玉歪着头靠上了陆时琛。 哎，琛哥，刚刚那个警察长得好帅啊，看来你们俩认识。 陆时琛过了一会儿才说。 嗯。 乔玉看着陆时琛，陆时琛的脸像被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明明从侧面看，眉骨到鼻梁的线条起伏流畅，有一些像轮廓深重的西方人，但是偏偏他的眉眼之间都透着一种偏向于亚洲人的清淡的疏离感。 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。 乔玉觉得自己要主动一些，他伸手去解陆时琛胸前的扣子，陆时琛没有制止，只是探身从实木桌上拿了一个小药瓶递到了乔玉的面前。乔玉的动作停下来了，他不明所以地接过来问： 啊，这是什么？ 陆时琛提醒他： 你看副作用那一行。 乔玉的视线移到了副作用那一行，脸色顿时就变得不太好看了，因为他看到上头写道： 可能会导致厌食、精神不振、性欲减退。 陆时琛转过脸看向乔玉，神色坦然： 太抱歉了，我是性冷淡。 真的假的呀？开什么玩笑啊！ 准确的说，是勃起障碍。 乔玉语塞了几秒，顶着这么一张脸的陆时琛坦陈自己性冷淡，这让乔玉心情复杂。 因为这个药吗？这是什么药啊？能不能不吃啊？ 抗抑郁的药。 陆时琛把眼镜摘了，手指捏了捏眉心。 比起发泄欲望，治病还是更重要一些吧。 乔玉沉默片刻，他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又多问了一句： 啊，所以这几年你都没有过？不会有那种就是很想发泄的时候吗？ 当然有。 陆时琛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 杀个人就好了。 陆时琛神情自然，乔玉居然一时分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。 皮囊